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英国文学的介绍是来到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这一位相当长寿的作家，去到老年仍然是写作的呢，就是有他一本很出名的代表作品《萤凰》，相信大家都听过了，亦都曾经是将他改编成为电影的。跟我们分析和欣赏《萤凰》这一部作品的呢，就是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或者我们现在先听一听威廉戈尔丁一些生平先。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是在1911年出生，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科学，后来就是改学英文。毕业之后曾经在剧院里面工作，同时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期间，他就去了服瘟疫，直至到战争结束为止。战后他当了教员的工作，从此就住在威尔特郡这个地方。业余的时候写了几部的作品，但都未能够出版。直至1954年，《萤凰》这部小说的出版就令到他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了。紧接着他就发表了《继承人》这部的作品，还有1956年的《平切尔马丁》，还有1959年的《自由堕落》等等的。他这几部作品呢，都立刻成为了大学的教材，而且可以说是获得无数的读者。戈尔丁在很晚期才开始出版了小说，而且他是特别选择了神话、预言作为他写作的方法。由于《萤凰》越来越受到重视，发行量相当之大，从1963年开始，戈尔丁就不再任教了，而成为专业的作家。在1964年他发表了《教堂尖塔》，还有1967年是出版了小说《金字塔》的。在《金字塔》发表了之后，戈尔丁是有12年的时间没有出版任何的作品，直至到1979年才发表了《黑暗笑笑》这一部这样的语言的手法。在这部小说之后，1980年戈尔丁又出版了《过界的仪式》。1983年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去到1984年，戈尔丁又采用了预言编撰的手法写了《纸人》这部书。在这个《过界的仪式》写完之后，他继续写这个续篇《近方位》，直至到1987年出版。当时戈尔丁已经是76岁了。可以说他一生的写作都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这个主题同样是出现在今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小说《萤凰》里面的，或者请我们的嘉宾邱世文跟我们详细介绍和欣赏。邱世文，其实你看这个《萤凰》这部小说是不是又是在你年轻的时候热爱文学的时候看？ 我是记得是1969年看的，就当时第一次看呢，就已经非常之喜欢呢个小说啦。咁我当时都系18、19岁到嘅，咁当然系学校嘅教科书啦。后来我亦都喺70年代中咧，即系长大咗之后，离开咗大学之后，再睇多起码都一两次噶啦。当时系为咗即系有时同人补习啊、教学嘅原因，我都会再睇啲书嘅咁样。咁非常之中意呢本书。咁而且我相信我对人性嗰个睇法啊，或者人类命运的睇法啊，都基本上同戈尔丁咧分别唔系太大嘅。 我哋知道呢部作品就1954年嘅作品啦，时值就系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冇几耐嘅欧洲吓咁嘅社会嘅氛围里边出现啦。咁你会唔会喺今日睇翻转头咧，佢有过时嘅讲法咧？对人性观点，你系咪仍然依持系一样嘅咧？ 正话你提过戈尔丁咧就好喜欢用呢个神话同预言嘅手法去写嘢，咁我就觉得嘅喺呢一方面啊，戈尔丁咧就相当之成功，所以佢啲作品咧，尤其是《萤凰》呢本书咧，即系可以话得系成为经典啊，就都几难过时嘅，我认为。咁佢而且对呢个人类嗰、那个人性嗰个了解相当之深刻嘅，就唔会话流于呢个浅薄嘅，无论悲观又好，乐观又好嘅睇法嘅。咁首先嚟讲，或者我哋讲一讲个故仔本身先啦，因为咧就可能有啲听众咧就未必睇过个故事啦。故事本身系好简单嘅，即系好似任何一种预言咁样啦吓。咁佢就通常都唔系好明确咁讲出嗰个时间地点啊。 喺邊度，但係可以知道嘅就係、是，既然有飛機啊，既然有巡洋艦啊呢啲咁嘅嘢出現啊，梗係即係二十世紀40-50年代㗎啦。咁就故事講一架飛機咧喺南太平洋上空嗰度墜毀啦。發生故障啦，飛機嚇，咁就當時嘅飛機上面再有一群呢啲咁嘅英國嘅中產階級嘅啲學童咁樣啦，咁佢冇講幾多個，但係起碼10-20個噶啦，咁啊即係生還者咧，至少嚇即係有10-20個，咁就流落咗喺呢個太平洋嘅小島上面。咁當然啦，佢哋上到呢個小島上面，一班呢個所謂中產階級嘅細路哥嚇，全部係男性嘅。咁就喺呢個小島上面，佢哋都要尋求呢個生存落去嘅方法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個預言嘅手法，就係將一群人即係可以話得係未經文明嗰個洗腦太耐嘅細路哥啦嚇、啊，就究竟佢喺一個自然嘅環境，冇咗傳統嘅文明嗰個束縛同埋文化教養之下，佢哋會點樣樣生活？即係面對生存呢啲問題，究竟佢哋嘅人性嗰個表現喺實存嘅境況之下會點樣樣咧？咁從而我哋睇個故事一路發展，我哋會見到有啲咧就係會發展到成為好似譬如萊夫咁樣樣啦，個故事嘅主角嘅，咁就天生係一種好。即係比較開明啦，比較唔會迷信啦，有領導才能啦，即係比較講理性啲嘅，有啲領袖才能嘅，好似萊夫咁啦。咁亦都有啲好似譬如小肥豬啊 ，Piggy 咧，亦就嚇，即係嗰個咁就我哋會見到佢咧，就係比較即係喜歡乜嘢嘢都好執著啊，比較於斯直說咁去做嘢啊。咁但係呢種咁嘅人咧，就會與生俱來，亦都有少少缺陷。譬如佢好大近視嚟嘅，一定要戴個大眼鏡啊咁嘅樣啦咁、就樣樣講理由，但係面對殘酷嘅現實咧，佢往往都俾人哋揶揄啊、唔信啊咁嘅樣啦佢、要靠傳統嘅權威支持先至可以立到威勢咁樣。咁我哋亦都會見到有啲細路哥好似故事入面啊西蒙咁樣咧，天生咧有少少好似哲學家，同埋有啲好似啲靈媒㗎啦咁樣，即係似乎成日都喺度發白日夢啊，即係好似同有啲上天啊，或者係某啲超越現實嗰啲真理有啲接觸嗰種咁嘅細路哥嚇，嗰種人都有嘅，即係好似即係喺現實社會入邊，我哋會見到哲學家啊，譬如或者有啲神學家咁樣樣。咁當然亦都係好現實，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好似軍人式啊，或者係獵人式嗰種咁嘅人啊，即係所謂粗魯同埋兇惡兇殘嗰種方面，好似傑克咁樣樣啦，天生就係樹殺成性啊，虐待狂啊咁樣樣啦嚇，即係要嚇人、啊。 小朋友咧就可以話係喺人世间里边一啲 缩影 咁、虽然佢哋未长大，都睇到嗰啲性格嘅初型系点样。 吓、咁、那个故事嘅演绎咧，就系、由开始好似儿戏咁样样啦，早吓，好似儿戏咁样打下交啊，无伤大雅嘅早系嘛。但系当然啦，大家亦都要注意到，譬如要保持清洁啊，大小便要一定要去边度啊，大家要立例，即系话要点样啊？譬如话求救就要喺山顶嗰度，大家轮流去。看守一個起一個花火，等人哋見到可以嚟救自己。咁呢啲通通都好富象徵性嘅，即係我哋一間可以探討戈爾丁嘅象徵同埋預言手法啦、即係譬如話火係不嬲都係文明嘅象徵啦、譬如話佢哋一班人一定要去保持呢啲火喺嗰個山頭上面一路不斷燃點咁樣，直至到佢哋開始內控啊，互相殘殺嗰陣時咧，啲火熄滅咗啦，即係咁樣樣。咁亦都有譬如話佢哋發現早嘅七嘴八舌啊，咁樣樣啦，就由呢個 Piggy 啦，呢個小伴啦，或者我哋叫佢做啊，咁就話唔可以咁樣樣七嘴八舌，一定要有。規矩嘅嚇，咁所以佢哋譬如用一個大響螺殼咧，就係邊個揸住呢個響螺殼咧，先至有權發言。咁呢個亦都可以隱喻到我哋文明社會即係嗰個代議政制啊、民主嗰種咁嘅產生啦，係嘛咁樣樣。咁我哋亦都會見到即係譬如話譬如話佢哋要有好多冇實際上嘅需要啦，都脱離唔到食啊。住啊，温飽啊，呢啲咁嘅問題。譬如話，你可以高談闊論，但係邊個去殺攞食物呢？咁自不然呢啲咁嘅重擔就要落喺嗰啲做啲比較所謂邋遢啲嘅工作嘅人啦。好似呢啲樹殺成性嘅傑克，你天生都中意殺嘢㗎嚇，去捉嗰啲野豬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帶住一群嗰啲咁樣嗰啲人。但係啲細佬哥咧就亦都係佢哋差唔多可以話得係。 去翻原始嘅時代，譬如話佢哋亦都識得即係扮嗰啲生番啦，用啲泥啊、色土啊，搽到自己塊面，即係好似野人咁樣先至去殺啲豬啊，殺完啲豬又識得好似好自然咁樣好似啲譬如圖騰祭咁樣啦，斬咗個豬頭落嚟，揾支嘢篤住咁樣，即係呢啲都幾係。几觸目驚心嘅，如果你睇嗰本書入邊，即係見到人性喺一個原始嘅個社會，即係再度暴現咗出嚟。當然啦，喺我哋現文明社會，其實都有呢啲咁嘅嘢，只不過係表現嘅手法係唔同啦。咁呢種樹殺成性同埋天生有種虐待嘅傾向，譬如話要蝦凌虐嗰啲幼小嗰啲同學啦嚇，咁你見到譬如話佢。早咧就係毫無傷大雅，後來演變咗成差唔多要趕盡殺絕咁樣噶。咁卒之就係分咗兩派啦，因為好多利益嘅衝突同埋意見嘅相左。咁而故事一路演變到去嗰個好悲劇嘅，就係佢哋亦都有恐懼嘅產生啦。譬如話夜晚黑佢見到本來佢哋成日都去睇下上天會唔會有個顯示一啲咩徵兆，等佢哋可以獲救啊咁樣。咁有一晚佢哋見到有個照明彈啦，同埋有個降落傘喺度跌落嚟，咁佢哋細佬哥無知之下咧，以為係一個天上面一個啟示咁樣，原來咧係有個嗰啲降落傘兵士俾槍打死咗噶啦，已經跌咗落個森林嗰度，咁佢哋唔知道，咁就因為佢風吹嘅原因，那個屍體腐爛咗嘅屍體咧，俾隨住個降落傘一拉一上一拉一上咧，好似喐，咁於是有個傳說就係有鬼啊，有呢啲恐怖嘅嘢啦，總言之嚇，唔可以不。無名去恐懼啦，即係所謂咁個個喺恐懼之下咧，就傑克咧，獵人個幫啦嚇，即係亦都利用呢啲咁嘅嘢嚟團結，用恐懼嚟團結另外一支無知嗰班細路啦嚇，咁就互相對壘嘅兩邊咁樣，咁就後來演變到悲劇咧，就係當雙方當呢邊文明呢一邊啦，由萊夫同埋小盤啦嚇，即係一齊去同佢議論，希望同佢講翻，即係可以話大家可唔可以規規矩矩再即係和好嚟共同面對困難嘅時候，點知嗰啲獵人咧喺上面咧捉咗個城堡啊，拱啲石落嚟啊，咁發生咗好不幸。嘅悲劇就係嗰個大石撞死咗呢個小盤啦咁樣，咁就然後甚至乎佢哋一怒之下咧，呢個狂性大發咧，甚至乎放火啊追殺呢個萊夫啦嚇咁樣，咁個故事嘅完美都相當之反諷嘅，就係、是。萊夫被他追到去那個海灘的時候，幾乎被這班野人當時狂性大發，差點想殺死他，被火燒死，有煙焗暈了，那就是好彩這個時候剛剛有個巡洋艦經過，見到那個城的島這麼多煙，因為當時城的那些很多叢林啊著火啊這樣嚟到咁樣即係阻止咗呢一場咁嘅殺戮啦嚇。咁、但係那個諷刺就是雖然呢個海軍軍官呢阻止咗呢一場少少嘅縮影嘅殺戮啦嚇，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呢個海軍本身就係喺現實生活入邊都係殺戮佢嘅敵人嘅，啱唔啱啊？咁所以呢個故事咧，可以話都係徹底悲觀嘅開放式嘅結論嚟嘅啫。究竟人類點算啊？細佬哥都如是啊，大人點樣樣咧？ 細路仔其實就係人長大嘅一個嘅好多嘅所謂潛質所在之地啊！咁我哋有興趣想知道點解佢會咁特別係側重咗人性非理性嗰一面嚟到作為佢作品嘅一啲主題咧？ 呢一點咧，我哋或者首先睇一睇個題目點解叫做螢王啦嚇、原文咧就 The Lord of the Flies 啊，或者係冇個 D 字啊 ，Lord of the Flies。咁佢其實係一個可以話都係一個典故嚟嘅。其實 Lord of the Flies 咧喺近史咧，即係曾經譬如莎士比亞用過咧，就係、是。指呢個魔鬼嘅Lucifer 啦，所謂嚇嘅 Lucifer， 我哋都知道係魔鬼之王啦嚇，咁樣。Lord of the Flies 其實咧就係話佢係眾刑之主咁解嘅，即係其實就係咁我哋知道 Lucifer 係象徵咗邪惡啦嚇，邪惡嗰一面。咁我哋知道歷來喺呢個簡單嘅世界觀或者一般人嘅一般道德意識咧，就係、是、非正即邪嘅，非奸即忠啊，你知啦嚇。邪惡似乎就我哋見到好多，譬如話部落嘅祭祀啊，或者圖騰嘅即係舞蹈啊咁樣，通常我哋好多時候咧，邪惡都係俾佢 外在化咗嘅，或者用一样嘢嚟代表嘅象征啦，譬如画个好丑怪嘅恶魔啊，或者系用一只山羊代表咗啊，或者用一只猫头鹰代表咗啊，咁样样。咁所以所谓咧，就系外在化咗呢个邪恶咧，先至可以当佢系一个目的嚟打击啦吓。咁呢个其实好可能系原始人谂嘢嘅方式嚟噶吓。咁但系究竟邪恶呢样嘢系唔系喺对方或者喺外在嘅咧？高尔丁咧就系提出咗呢个咁重要嘅问题。咁當然咧，呢個係唔係話高爾丁第一個人提出嚟嘅？歷來我相信哲學家都明白善惡呢樣嘢係一線之隔嘅，即係嚇，就係、是、我諗呢樣嘢喺中國傳統文化都有啦，成日聖善聖惡論啊咁樣樣啦。邪惡呢樣嘢究竟係唔係喺彼方咧，定喺自己嗰入邊咧？抑或係共存喺人嘅嗰個人性入邊咧？嚇、啊！咁我相信任何反省比較深邃啲嘅，或者係呢個。對人生或者人性的認識比較深厚一些的人呢，都明白人呢是幾時，無論是天生與生俱來又好，環境造成又好，或者是時勢造成又好，邪惡很多時候是跟自己分不開的。 嗯，啊、不過當然呢，我們都即不會否認、啊、這個現象、但是威廉·戈爾丁他作品的特色呢，就是他經常都是以這個為主題、譬如說善良的一面、智慧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呢，可能都是人性裡面有的東西的、他怎樣去看理性呢？會不會覺得理性這個活動其實是無能為力的呢？ 理性這個活動呢、他就我哋知道，譬如話一個藝術作品就唔會話為咗去解決咩問題寫噶，或者嚇、或者為咗傳播某一種信息去寫，佢通常都係一種藝術，可以話都係好集中高度融會咁樣去睇呢個世界嘅嚇。但係我透過我作品入邊，我哋如果係比較小心啲嚟睇咧，我哋會見到譬如話。戈爾丁似乎喺度自然呢、這個西方，自從文藝復興一路到啟蒙時期、理性時期呢種咁嘅人民主義嗰種正統啊、文人主義啊，相信理性呢種咁嘅可以解決問題啊、了解人性啊、這個破除呢啲咁嘅邪惡啊，或者係迷信啊、無知啊呢啲咁嘅嘢，認為人係可以向善嘅，可以能夠教育嘅呢種咁嘅信念咧，似乎係去到二十世紀係全盤崩潰咗。咁正如我哋喺兩次世界戰見到人。是可以能够几凶残，可以几邪恶，可以几无知，可以几黑暗，好多嘢啊！我相信活过任何一次大战嘅人，应该可以见证呢一样问题啊！最可怕嘅咧就系人啦，通常都系将邪恶归于对方啊，同埋系认为系外在嘅。譬如话战后咁样样咧，我哋而家睇翻历史咧，高度简化咗，我哋会认为就系另外一次胜利咗邪啦，系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問落去，究竟係咪全人類都其實係陷於呢個邪惡同埋苦難之中，又唔可以分彼此嘅咧？並不表示納粹德國或者日本就係邪惡，並不表示美國、英國、法國呢個盟軍就係象徵住正義。其實人有人嘅地方就有邪惡嘅，啱唔啱？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太過用一個簡化嘅方式去睇人嘅處境啊，或者歷史啊、文化呢啲咁嘅問題。咁而戈爾丁咧就係、喺呢個刑王入邊咧，我覺得佢好應時咁樣樣咧講，即係。虽然是悲观，但是我觉得他亦都讲出了一种真理。而呢西方这种的所谓理性和人民主义究竟是不是我想他本人相信就是不足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刚才提到呢话应时呢样嘢啦，咁我哋会睇到《刑王》嘅出版呢就係1954年啊，咁我哋都知道呢佢係曾经喺两次大战期间呢係服军役啦一段相当长嘅时候，咁呢个嘅经验俾咗佢好多灵感，唔单止係写《刑王》呢本书，特别係写呢个《平切尔马丁》呢一部咁嘅作品啊，会唔会就係、你讲应时就係同佢当时所身处嘅欧洲社会啊，即係喺两次大战嘅即係前后嘅期间佢嘅睇法有关系呢，个时代背景会唔会都係成作品里面一个的选择， 我相信很重要，因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战胜日本是靠落了两枚原子弹的，我们是其实是有些作家有些人民、所谓人民精神比较重的那些、思想家呢就提议呢用1945年呢取代了公元，即是由那一年开始呢叫过人类历史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差不多好似倒数咁样样啦。即系因为有咗原子弹咧，核子战争呢样嘢系可能，而人类系面对全部灭类嘅全球灭类嘅可能性系 变咗唔系幻想，唔系预言，而系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嘅现实嚟嘅，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就究竟邪恶呢样嘢，究竟系咪到最后尾卒之都会毁灭咗呢个世界嘅咧？啊，毁灭晒我哋所有人类嘅价值咧？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就系好，你可以话好宗教、好哲学啊、好神话嘅，都得噶，即系唔再系好似以前咁样嘅战争咧，就系、是、限于即系某时某地嘅，喐亲都系世界大战，可能喐亲都系世界灭类嘅，啱唔啱啊？核子战争咁样，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即系我哋未必一定要用佢嗰、那个生平背景去了欣赏佢嗰个作品啦。但系佢既然生长喺呢啲咁嘅时代咧，我相信佢目睹咁多、睇到咁多，同埋人类嘅命运未来系咁。可以話得係悲觀啦，嚇，即係唔容許我哋唔咁樣去睇嘅呢樣嘢。如果我哋真係要面對呢個冷酷嘅現實，係咪？ 嗱，或者我哋睇翻佢嗰個寫作嘅方式或者手法係點？我哋發覺咧，喺佢好多部嘅作品裏邊咧，為咗要講明所謂人性醜惡啊，或者罪惡呢一個主題咧，佢經常係將嗰啲人物咧喺時空上邊都孤立起嚟啊。正如《螢王》裏邊咧，我哋見到唔需要交代太複雜嘅嘢，呢一班人就出現喺一個荒島，喺一個咁嘅處境，離開咗一般嘅人民嘅社會。咁但係離開咗教育或者文明嘅社會咧，就我哋更加認識到赤裸裸嘅人嘅本性啊！咁其實呢啲嘅所謂寫作嘅手法，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喺威廉·戈爾丁嘅作品裏邊咧，經常係點樣運用？ 可以話得係好成功咁樣用咗一種現代嘅手法去寫一個現代嘅預言俾現代人睇。咁咧就但係亦都有人批評過戈爾丁嘅不足嘅地方，例如嚟講咧，佢話譬如話呢班中產階級嘅英國小學生咧，畢竟都曾經受過傳統文化嘅沾染啦嚇。咁、正如呢個小判咧，佢有至少戴咗對眼鏡嚟啦，係嘛？搭過飛機啦，呢班人。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話佢足唔足以象徵咗人類嘅現實咧？任何地方嘅現實咧都唔足以，因為佢冇女性嘅存在，通通都係男仔啦、所以佢哋變咗冇咗一種所謂女性陰柔嗰一面去調劑佢哋啦，咁樣樣啦嚇，咁諸如此類嘅嘢。但係我認為如果佢咁樣樣了解呢本書嘅話咧，就似乎有少少大事唔睇睇細事咁樣樣，好瑣碎咁去睇佢啦。咁我就覺得呢個故事相當之成功嘅地方咧，就係話佢用一個好日常嘅事情，好自信咁去話俾我哋聽。當然佢有佢嘅瑕疵嘅，譬如話佢用呢個小判嗰、那個老花眼鏡去生火，咁我哋知道冇可能生到火啦，因為聚唔到光㗎即係變咗都有呢啲咁嘅小瑕疵嘅，即係呢本書嚇。但係我哋如果唔論呢啲咁嘅咁細節上面嘅問題，而係去睇佢嗰個藝術嗰個成就象徵嘅手法咧，咁就似乎我覺得呢本小說咧就幾濃縮好高度濃縮咁去表現到即係人類社會好多方面嘅現實，即係藝術性好高嘅，我覺得。 咁你話嘅現代手法其實喺邊度咧？ 我相信譬如话弗洛伊德嘅影响我哋喺个里面睇到唔少啦，一般嚟讲以为細佬哥就純真天真无邪呀咁样。但係其实呢我哋知道孩提时期嘅人类呢就已经係可以呢、這个可以话得係一种原罪观啦，有啲人话呢、這个其实天主教传统入面已经有原罪观啦，人以生俱来就沾染咗罪同埋邪恶㗎啦根本啦。但係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唔可以乜嘢嘢都话古已有之㗎，即係我哋要俾一个新嘅时代意义俾佢。可以話得藝術其實就係不斷用新嘅手法去帶出對麻木咗嘅事情，重新去睇佢嘅時代嘅重要性。咁我覺得戈爾丁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嘅。 咁特別係當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啊，當一啲嘅歷史學家提議用一種劃時代嘅手段咧嚟到去講啊原子彈爆發之後嘅人類社會咧，佢嘅選材係有特別嘅價值嘅。咁相信如果大家咧對於人性嚇即係罪惡嘅或者非理性一面咧係特別有興趣嘅讀者咧，係應該睇一睇呢一部可以话系罪恶小说嘅其中一个代表作品啊，就系喺二十世纪嘅一个代表作品，就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嘅《螢王》。咁今晚咧，唔该晒我哋嘅嘉宾邱世文先生。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